因为付出了一切就非得有意义，一生的伤痛委屈的痕迹在你防备的眼睛里都是你。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越来越急躁了，经常会因为一些事情就很生气，而且愿意为家人付出的时间和耐心也越来越少了。辛苦这么久，一心想要拯救世界，却忘了回家帮他们洗个碗。别忘了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光才是最宝贵的。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请多一点耐心，再多一点宽容和包容。 我要拂去你的沧桑，

所以关于失眠是因为你正出现在某个人的梦里，可能都是假的，就不需要自欺欺人了吧。我发现靠钱就能够搞定的事情，对我来说都只是事情而已，需要靠暴力才能够解决的事情，对我来说却都是问题，靠运气就能够挣脱的困境，对我来说就真的是困境。感觉我们这一生都充满着各种难题，那些说钱能够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的人，不会明白对有些人来说，钱就是所有问题的根源了。 生期待的几十本，写着许多事，都是关于你。你讨厌被冷落，习惯被守候，寂寞才找我。见自己写下的心情，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，等你等太久，想你泪会流，而幸福快乐是什么？爱的痛了，痛的哭了，哭的累的日记本里夜夜执着，记载着你的好，像上瘾的毒药，它反复骗着我。爱的痛了，痛的哭了，哭的累了，矛盾心里总是强求，劝自己要放手。闭上眼让你走，烧掉日记重新来过。 一句话觉得蛮对的，说你最大的问题是你总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想得很糟糕，但更大的问题是，即便如此，事情往往还是会比你所想象的还要糟糕。当你庆幸心里面的那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下来的时候，谁知道它接着又砸在了你的脚上呢？ 是寂寞，爱是我。 差错，我要你什么，我贪你什么，在你想消失的时候，想你是黑洞，它没有尽头，就算流星也该坠落。快乐有泪，怎会有泪，我哭到心碎，不解幸福会被永恒连累，不解刹那是你要的美。快乐有罪，怎会有罪，我怎么拒绝，也许到最后你我都反悔，留下空荡的城市黑夜，让我撒野。 我很喜欢和自信好弄的人玩耍，不需要记住任何注意的事项，想吐槽就吐槽，他不会想太多往心里去，有空呢就约出来，没有空就散场，不用解释，不用交代，大家都一副成年人的样子，很酷的相处，没有任何负担。如果你是一个啰里吧嗦特别难搞的人，但是我还愿意在意你的情绪，耐心跟你解释，照顾那一个麻烦的你，那我想我一定是真心喜欢你这个朋友的。你有没有想到生活当中的哪一个人呢？ 你的痛苦我都心疼，想为你解决，摊开了眼睛握你手，想飞奔往前，